祝生意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情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 晨， 早晨啊！翻嚟第二節大香港早晨啦，咁咧就繼續講一下啲奧運延伸出嚟嘅一啲嘅感情問題啦，咁樣咁咧其實較為大咧就係尋日啊好靚仔個咧阿電吳啊咁樣，係我笑添，唔好意思啊，咁咧就係佢就喺 Facebook 揶揄呢個中國隊 失禁 啦咁樣，咁形容完之後咧就有人回 comment 咧就語帶恐嚇嘅。话咩啊？话 咁嗰个咧，嗰个喺后边刘开明嗰个人咧，就有名有姓嘅， 用繁体字嘅， 用繁体字嘅，就话咧，会恐即系恐吓健吴啊，就话会淋佢强水咁样话。咁有网友见到之后，梗系即刻报警啦。咁 真系报警咩？ 系啊，报咗警噶。 好 系啊系啊。跟住咧，嗰个黎敏啊，而就再留言就话自己咧会响商台门口等佢见吴。咁就揚言就話要佢想生啊求生不得，要死啊求死不能咁樣話。 咁難嘅呢樣嘢，其實我成日都唔係好明點樣可以令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咁就咁呢個就報咗警啊，但係而家應該係唔知道警方有冇跟進啦。 係。咁依家咧，即係依家就係話咧，黎敏講咗呢啲説話之後啦，又話自稱有抑鬱症嘅，又話自己食咗好多藥啊，咁樣樣。 即係而家縮水。 係啊，警方依家就已經。 咦？咁真係住香港嘅喎、 哦。係啦，但係警方咧就暫時咧，就未有反應，亦都有好多網民就話：喂，點解上次有人喺網上面話恐嚇選管會主任咁樣樣咧？你咁快有人去有差佬又咁快去做嘢啦？但呢次咧暫時就未有人行動嘅。 哦，喂，我一路都以為佢係大陸人嚟嘅喎，原來佢叔叔咁即係住香港啊！哇，屌做啦，去示威去警總嘈，佢都集體報警都要搞啦呢單嘢。因為點解咧？其實早兩日啫嘛，早兩日就係因為有人對選管主任就有啲嘅説話，跟住就拉咗啊嘛。哇，口味完幾乸快就拉咗。肥菜嚟㗎，網民即係 網民啊， 即係新聞啦、啊，新聞啦、啊、咁樣。咁咧就被捕咁樣。咁就有好多唔同嘅語句啦，我唔喺度複述啦，都係咁咧就又話不誠實使用電腦啊，咁樣咁就去拘捕。咁啊上個禮拜三我與政治都講過啦，呢個牽涉係一個自由嘅問題啦，而唔係話講緊話恐唔恐嚇啊，而係你嘅語言係點樣？呢個根本就係喺網絡嘅言論上面嘅一個監管嘅一個部門啦，一個舉措。咁你見到就係、是恐嚇啊，見唔又唔見有即時嘅行動啦。你見到同埋甚至有呢、這個因為中大走出嚟有個聲明啊，就話喂，屌之前有條友又話女奸男殺 TVB 嘅主播都冇事啦，咁啊點會即係？嗰樣嘢幾大，其實 TVB 走咗幾多主播，你睇下幾驚。 係， 你就知道 地震啊！即刻， 你就明啦。哇！即刻走個女奸男殺，佢仲唔走？個戴元智慧仲喺度。咁啦，咁就係呢個其實係要搞大嘅，我哋覺得。即係因為屌網嘅嘢咧冇成本咧，你即係其實大把廢青同埋廢腦咧喺度阿支阿糟噶嘛。咁還搞得一個，不如搞埋，其實唔應該嘅。即係應該係有一定嘅寬限係，即係其實應該容許有言論自由。當然咧，語帶恐嚇梗係要告。而講緊又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又話淋強水啊，咁啊梗係唔使講咁多啦。即係就。呢、這個係直情係語帶一個刑事恐嚇啦，呢、這個梗係拉得啦，同言論自由無關啦。好啦，就係呢樣嘢啦。咁呢個網上大家嘅反應啊，其實今次係主要講網上大家反應嘅，係令我啲意外嘅。嗱，首先就係咩咧？首先就係大家對於中國冇金牌嗰種嘅普世歡騰啦，而呢個普世歡騰係都。 都應該 cover 得幾闊落嘅，我覺得嗰個位，即係你見到譬如蘋果下面啲 comment 啊，我哋個圈就唔使諗啦，我哋個圈直情係直情會贏 開 party 立法會啦。當然呢一個嘅覆蓋唔會話去到全香港都係，但係起碼你一定係去到譬如你話藍絲帶啊，或者佢 Facebook 淨係貼食物相嗰邊嗰啲咁嘅港豬啊嗰啲，佢都聞到嗰陣味啦。因為蘋果有報啊嘛，因為蘋果有報道話啊，大家對於中國攞唔到金牌都表現著弱啊咁樣，跟住反映嘅係咩咧？就係反映翻究竟你哋之前係咪咁樣啦？咁我喺邊度諗起呢樣嘢呢，就係、是、其實我係尋晚我差唔多臨瞓，咁我就睇到阿林尼蝶嘅 post 咁樣，咁就係蝶係最歪嗰個啦。咁喺度講，因為咁佢嘅細我好多啦，你哋都細我好多啦，即係嗰邊啦，阿連啊、康啊咁樣，雙傑頭先直情係話佢覺得08年嘅嗰五隻福娃好靚添， 即係個品味係唔知係 啦， 唔知點評。 從何來啊？ 過咗16歲㗎， 呢個真要問阿 Toby 啊，Toby 都有問 都係。画熊猫嘅兔子、 啊、都有类似嘅创作。 哇！ 系啊，嗰个下年档啊， 即系都熊猫咁你 下年档啊吓。咁嗰个反应咩？即系我睇下蝶蝶嗰个 pose 咁样，咁点解会无端提佢？其实系我觉得啊，睇嚟都系反映咗一辈嘅细过我嘅人，即系可能而家25岁留下嘅，即系上10年啦，起码都嘅一班人嘅谂法啦，就讲话啊，08奥运嗰阵，即系觉得中国人嘅光荣啊，又搞得好好啊，大家为咗佢攞好多金牌而骄傲啊，又话自己系中国人啊，跟住经历咗8年之后咧，不论系本土思潮啦，不论系港共嘅殖民啦，或者立法会选举啦，开始对呢一个嘅本土意識嘅提升啦，對於中港區隔嘅留意啦，跟住咧就覺得去到今日嗰個心情就係見到中國撲街咧，我就開心啦。你話其實8年時間就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嘅，我係覺得咁，但係呢樣嘢咧，跟住翻嚟咧，其實我都唔係翻嚟主動提，係你講起，原來你個都係咁樣嘅。係啊，你講下你哋係點？ 喂，即係08年嗰陣時候，中國主辦奧運會啦。 係 咁，你嗰陣時佢係中國獎牌數係非常之多嘛，超越美國噶嘛。 係啊， 當時我係咧。翻緊工啊，見到啲即係最新獎牌榜消息咧，我會興奮放低曬啲嘢唔做咧，跟住然之後俾上司去鬧啊！我係興奮到去呢個地步。 你當時做緊咩工啊？即係可以擺，即係你 office 嘅。 我唔係 office， 你餐廳嗰啲。 我餐廳嗰啲嘅。 去咗餐廳，跟住電視就播攞咗冠軍，跟住你就企喺張台上面揞住個心口。 係啊， 喺度喊咯， 喺度唱咁啊， 唱個歌。而今日你又搞港道， 係 冇啊， 冇港道，冇搞，冇搞我，我冇搞。 係林紅友嚟。 係啊。 呢樣啦，跟住你同阿康兩個無端喺度翻箱倒籠咧，就揾翻高登喺度考古嘛，就揾翻08年嗰陣 喺試完就有個高登仔，咁樣臨近奧運啦，即係臨近奧運咁之前咧就開咗 post， 就講翻08年咧高登仔係點樣睇咧奧運中國隊嘅成績，咁樣咧就攞翻出嚟鞭屍，咁裏邊啲當時嘅高登仔留言係幾搞笑嘅，咁樣有啲高登仔睇咗開幕典禮啦，咁當時。京奥嘅开幕典礼，北京奥运，咁啊有个咧好真系，佢就话正到喊，第一次觉得自己系中国人， 系 啦，咁有一个仲好笑，我系中国人啊，屌，跟住整咗好多喊嘅 icon 度咧，系啦，咁当时我睇咗嗰所谓开幕典礼啦，我自己都系有咁嘅感觉，即系好热血沸腾啊，觉得中国人终于崛起啦，哇，真系。哇！你睇嗰隊形幾齊整嗰啲儀仗隊啊，各方面啊，啲打鼓啊， 啲 CG 啊，係 啦， 係 啦，冇錯。 阿康咧，因為你仲細啦， 唔係我嗰陣時覺得，我覺得幾勁嘅嗰陣時覺得，中國幾，但我又冇阿連嗰種話咁誇張，就話即係因為好多項目都表現得好嗰陣時，同埋嗰個開幕典禮咧，其實嗰個咩話揾咗張藝謀去做唔知乜鬼嘢啊嘛，咩做導演乜鬼嘢啊嘛，咁啊其實都幾靚嘅，我覺得嗰陣時，但就冇阿連嗰個咁誇張，就話我係中國人啊，咩中國加油啊嗰啲，嗰啲係少啲嘅，即係 合理少少，唔係啊，我覺得康呢個反應係合理嘅。 只是但是阿蓮講那種話 覺得即我是中國人 好中國崛起呢咁我都覺得都應該理論上就唔係好大批跟住但係呢我就諗兩諗唔係喎照計當時即係而家阿蓮呢個年紀啦即係當年你後生好多啦後生八年啦鬼唔知啦即係細個啲嗰陣你有呢一個嘅嗰種好中國人嘅驕傲嘅感覺，我覺得唔奇啦。我唔知你即係郭源同佢先係美國人啦。 我可以講下我其實自己本身唔係太大感覺嘅，因為嗰陣我已經住緊喺美國，都住咗好多年。 但你有冇為美國攞金牌而興奮㗎？ 都有嘅， 有 嘅，覺得啊勁啊， 你都係 簽 USA 咁樣，係啊，都某啲項目咯，但係唔係個個項目都會好在意嘅，係咁譬如如果講翻可能如果我記得自己觀察到譬如我媽嗰啲咁樣，佢話你睇下。哇！中國就會成為全世界最強大嘅國家啦！你睇下幾犀利、幾勁啊！即係好自豪嘅，好。 咁你有冇同佢講你而家住喺美國咁樣？ 我媽係嗰陣已經，嗰陣喺香港， 回歸喺香港， 回歸咗啦，不幸地咁啊。咁 咁但今日嘅你媽媽咧？ 今日佢依然都佢會覺得唉贏唔到添，蝕咗啦咁樣嗰只啦。 你即刻淘一個俾佢。 係咯，淘俾你啦，88分我俾你啦。 攞去用啦。 係啊。他就可能比較老一輩就會有這個想法、嗯、 我覺得郭源是八年前那些會為中國驕傲的人來的、 我是中國人我驕傲 我那時候是我那時候 有報五星旗艦的 報看跳水和看女排的 跟著就覺得中國人很厲害、 那時候也喜歡追女排嘛即中意女排， 你中意条裤啫， 中意啲劲去打劲。 你有冇普遍地觉得，即系中国队就系劲啲好啲啊？ 嗰、时 系好希望中国队赢啊！ 嗰阵时系有中国心， 即系好钟志光嘅咁样。 唔系钟志光啊，系阿吕 Sir 啊。 你系吕 Sir 咁样。因为呢个令我有一个检视自己嗱，譬如我因为我谂大家都唔系。不是咁容易可以project 落人哋嗰個嘅視野去睇啦。啊借呢個奧運嘅機會呢就大家都表達下大家對於自己 對中國曾經有幻想 本土嘅心。其實我係想研究下大家嗰個轉向啊、即係幾時轉啊或者係轉成點啊。點解呢其實我之前喺節目曾經講過呢其實我係對香港嘅民主運動有一定嘅失望嘅、但係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定係聽唔聽得出啦。我就不斷喺度講緊就係、妖你不斷有大學生不斷有即係不斷有新人啦、因為香港人出世啦咁你佢哋會讀書啦佢哋會成為中學生同大學生啦跟住佢哋無端端去到某個年紀因為可能讀通識科或者讀到大學就會接觸一下時事啊政治啊就會開始涉獵呢啲啦跟住就會覺得啊香港應該有更好嘅前途啊香港冇民主啊好慘啊我要真普選啊黃絲帶啊舉黃遮啊開始要經歷呢個階段啦咁下一個階段就覺得只要泛民都係幫你唔到啊泛民冇用啦跟住轉向一個較為激進嘅概念啊呢個係我或者係好多我呢個年紀或者大早幾年啊遲幾年都有咁嘅諗法，或者舊有嘅泛民嘅，即係舊有由可能由0371開始去了解社會或者高鐵又好點都好，都有一個咁樣嘅思考。咁你一開始梗係覺得泛民啲啊，咁樣佢哋爭取，因為佢成日喺報章出現啊嘛。好啦，咁我曾經有一個失望咧，就係覺得，唉，你啊不斷啊有一啲新嘅大學生啊，一幾萬人幾萬人咁樣去一冇咁。一兩萬人咁樣去了解呢個時事政治，只要呢萬幾兩萬票係永遠都會投俾泛民嘅， 泛民先啦、啊，點都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呢個係基於我見到我屋企啲表弟妹係咁樣啦，咁我就開始覺得，哇！咁我呢個作為做《預時報》或者《預公民》嘅工作，哇！頂你，我不斷地。要面對呢啲咁嘅 新人，你去死嗰日都冇退休嘅。 哇！又要洗個腦，真係好鬼辛苦喎。跟住因為嗰個問題喺邊咧，就係我作為一個已經係幾廿歲嘅人，我唔係好老啦。但我要話俾啲好似阿康你咁嘅年紀，就係啲泛民信唔過。跟住佢唔係啊，泛民好可靠啊，靠爭取民主咁激進冇用嘅，激嬲阿爺最高興。其實佢係想講咁，哇！你每一次，你諗下每一個每隔兩三年就重新講一批咁嘅嘢，你會好皮噶嘛？即係譬如阿康喺開節目講，佢話而家啲後生仔連詹培忠都唔知係。边个？跟住就话自己搞政治啊，又话自己熟政治啊，咁样讲。 誒係嘅，即係咁你咪會覺得好不斷碌一啲新人走出嚟，跟住你又要去，你又話俾人聽泛民係好煩咁樣。咁我曾經有一個覺得就哇幾好，我好難去改變或者去撼動呢啲。跟住我見到就係呢幾日見到大家個反應就係話哇，其實我當年都係好 buy 呢個北京奧運啦、啊，又水立方方又鳥巢咁樣。對我嚟講唔係噶嘛，因為譬如2008奧運之前就係汶川地震， 嗯， 我冇記錯啊嘛，應該地震先噶嘛， 嗯， 係啦，咁汶川地震，咁嗰陣咪又話全城默哀，我肯定你哋兩個都有默哀啦， 我有捐錢添， 係啦， 你捐咗幾多個月嘅糧出嚟啊？ 唔好講呢啲， 對我嚟講就係、是、我甚至係譬如我喺六四八九六四嘅時候，我係二年班啦，我唔係大個啦。但係嗰陣你已經感受到個氛圍，就係九七回歸嗰時候，我就撲街啦咁樣。即係你一定會有咁嘅思維。去到對於我嚟講，2008奧運唔係咩特別嘅嘢，我只係覺得其實我都想去撲街嘅啦嗰陣都，但係見到哇真好有錢。 唔係，大家你唔會宣之於口噶嘛？其實即係可能 比啊係啦，會唔會宣之於口，亦都係另一個指標啦，咁你經歷過經歷多兩屆嘅奧運啦，咁樣去到今日嗰個，因為如果咁樣計咧，八年嘅時間真係好短，即係你知八年嘅時間就由一班好似阿連咁樣，一見到中國贏金牌就會企喺張台上面，係打曬飛機啊咁樣喺度又 即刻除， 係啊即刻除， 阿雙兒攞紙巾出嚟， 係啊即刻又揾支中國旗摟住個身後周圍跑啊， 八年前好 咁。如果咁樣講咧，八年嘅時間咧就轉向到。中國攞唔到金牌係普世歡騰咧，呢一個嘅轉向係急嘅，即係如果我之前有一個咁嘅失望咧，咁我覺得以前係太多累啦。 唔係，其實一到個狀態就完全相反，就係、是、你支持中國隊咧，其實反而你唔係好敢同人講嘅。 係啦，不過又咁講，即係喺2003-2004年嗰陣，我都想買件中國隊嘅 track suit 嘅，即係李寧牌嘅。 係 點解？因為嗰件真係好靚，我想講。而家我都覺得好靚，即係有條龍橫跨你個膊頭嘅，係李寧牌，好靚。 即係唔係？如果講翻八年前，點解啲人即係會對中國隊咁傾到？即係又仲有個幻想對中國，即係咁。 即係解釋翻你自己啊嘛， 唔係即係點解咁樣樣咧？咁當時首先冇資爆呢個詞先啦，冇即係就可能有，但係都唔會個個喺度講嘅幾時資爆幾時資爆，同埋咧傳媒鋪天蓋地，唔係淨係中國喺香港嘅傳媒，就連外國傳媒，譬如外國嗰啲一啲領導人，即係英國咁樣啦，咁英國之後12年搞奧運㗎嘛，就話啊中國個奧運實在太犀利啦，用嘅錢係史無前例㗎啦，我哋英國啊，英國喎、啊，我哋用嘅錢可能喺三分一啊都出唔到啊，可能要好慳住嚟搞，咁你一定會覺得哇！中國真係會領導世界啊！中國已經係一個去到一個盛世啊！啲大勢所趨，你阻佢唔住啊！咁樣樣，我一定會係咁樣諗噶嘛！咁你之前既然係世界潮流嚟嘅，咁你跟住呢個世界潮流走咯。 同埋嗰陣，如果你講開外國媒體，都係會講而家好興嗰啲中國風啊嘛，開始好興，譬如嗰啲旗變裝旗袍啊，或者嗰啲時裝會加啲中國風嘅元素落去、就係嗰陣時候帶起嘅咯。咁嗰陣好似係普遍嗰個世界都係對中國都仍然仲係有啲啲好感咁樣嘅。係啊。咁但係你話如果而家嘅話係你都唔敢同人講話你撐中國隊呢個其一咧。第二就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有一啲譬如評論係會講到話唔好將體育政治化啦咁樣，咁你話你以前一講話將啲乜乜政治化，就會有一堆人企出嚟話係啦，踢波啫嘛，做咩政治化或者大家都係中國人咁樣嗰啲啦。咁但係而家有呢啲聲音出現嘅時候係反而反對嘅人係更加多咯，就話點體育點會唔係政治化？即係俾人鬧嘅喎。如果你話而家睇奧運同政治冇關係嗰啲咁。咁我自己睇到就係呢個轉變咯。 係啊，但係即係我會覺得八年真係好快嘅時間啦。由你好擁護中國啊，即係好笑喎，話為中國人驕傲呢個唔政治化喎，我覺得呢個好笑。咁呢個係咩生物化呢、這個？大家都喺生物學上面。 唔係有人話，不如以後每個人都用個人身份參加，大家都係地球人啊嘛。 係啊，係啊， 不如以後永遠都係咁咯，唔使奧運啦。 咁係 地球隊， 咁係商業化嘛。咁其實而家就係、是。 最喜歡看的運動項目其實是跟國家無關的嘛，現在已經不看了，即歐洲國家杯、世界杯、奧運、亞運其實不看了，其實不受歡迎是因為他的水平低的嘛，因為 你一來那班友又不是為錢，二來又不是長期的訓練，那當然是巴塞好看一點，怎麼說都好，當然是皇馬好看一點，曼聯不計算了，當然是看那些，那這個是對的，即阿決先所說就是不是只是運動的，很多東西你撇除了個你所謂的地緣政治啊，國家與國家之間，即國際上面的一個分野呢，另一個分野就是因為有些人就覺得呢，你現在將個世界的一個劃分呢，用國家劃分的，那國家就用地理劃分啦，即嗱呢啲楷嘢呢就叫中國，嗰楷就叫澳洲，嗰楷就叫巴布新幾內亞，嗱嗰楷就叫格陵蘭，咁就分楷，但係喺即如果你話所謂新自由主義啦，喺或者全球化嘅情況，而家冇人提全球化啦，呢個好零八年嘅説法啦。其實喺嗰個時候講緊嘅就係其實國家嘅界線開始模糊啊。講緊嘅係以大嘅財團去分嘢，即嗰個嘅版圖分嘢就啊呢塊係 Microsoft 嘅，嗰塊 Apple 嘅，下面嗰塊就係通用汽車嘅。 即講呢啲世界盃決賽就 Adidas 就對呢個 Nike 咁樣樣啊。 係啊係啊，其實你會用第二個視野去睇啦，咁樣。當然啦，今年梗係民族性好強啦，大家都撐香港國啦。咁香港又係犀利嘅喎，即劍擊又打到個最佳嘅 最新成績啦， 最好 進身十六強 係啦，跟住只要講到尾嘅係歐海純嘅嘢， 都係歐海純，冇係然都係歐海純， 冇第二啲討論啦，唔通仲講 唔 係 雙傑有㗎，雙傑佢有對其他運動員都有啲評價， 年紀細啲嗰啲 係啊，年紀細啲嗰啲 咁樣呢個個人嘅睇法啦，咁你睇體操嘅啫，要東歐嗰啲咧， 十五六歲 係啊係啊，咁啊呢個係所以我覺得呢個突然間又充滿翻希望啦！對於因為原來咧呢幾年中國實在做咗太多陰質嘢，你做多啲啦，你做多啲陰質嘢，喂，即係搞到咧香港個民心思變咧。如果你作為一個管治嘅階層，你認真咁樣睇咧，所謂嘅民心不回歸咧，呢樣嘢已經講得太老土啦。而家嗰個離心實在太大嘅，嗰、那個係我想講大到根本挽救唔翻咧，而係。唉，你都係算罷啦，我都幾令我意外，因為我年紀大啲啊嘛，即係我會覺得啊，我對於中國有咁嘅諗法，梗係合理嘅。但係如果對於後生仔，即係而家廿歲出頭，都有一種咁嘅既有嘅概念咧，對於中國有一個既有咁嘅印象咧，咁對於香港嗰個嘅建國運動啊，嗰條路咧行得更加好啦。咁咧，梗係靠呢啲嘢啦。咁反而就係、是、原來大家。都有呢個感受嘅，就係你經過今次，或者阿康所講咧，即係宣之於口嗰個嘅諗法太，即係亦都普面啦。即係大家對於唔中意中國隊，或者渴望佢輸呢一個感情開始走向水面嘅時候，算啦，不過呢個政府都係檢討唔到嘅。我想你係唔知道點解會搞成咁嘅，佢哋理解唔到。 唔係咁呢個就唔係淨係即係香港政府搞得掂嘅問題嚟噶嘛？呢、這個即係對於可能甚至係中共亦都要即係中共搞得唔好嘅時候，香港係點搞得好都係冇用 嘅。其實有啲辦法，我話咧有一個又簡單又快捷，亦都係好短期裏邊就可以實行到嘅方法，就係冇自由行或者再大批削減税，其實新移民對香港，對於香港人對大陸人嘅反應係冇咁大嘅。你試下 cut 半年大陸團嚟香港咯，香港人即刻對於大陸人嘅印象即刻會有改觀嘅，係啊，因為大部分對於大陸嘅印象都係嚟自遊客嘅啫嘛，我係覺得。 但又唔係淨係遊客嘅，譬如好似今日頭版又有老夫少妻，即係斬妻案咁樣，咁又係。單程證的案件又是個老婆在中國來的嘛，這些都是我覺得對於香港人來說都很熟悉啦，是這些類型，譬如老夫少妻啊，這些這樣的案件，然後搶了一間公屋啊， 即是你見到這些案件呢，你見到個年齡呢，你已經不需要看他們由哪裡來的嘛，你已經估到大概他們的背景的嘛，每一次都是這樣。 不是，我會跟阿蓮說，如果你找報章近年發生所有家暴事件都一定是跟單程證有關的，是啊，但是這個不是 唉，算啦，我唔想道正你啲怨憤因為我係想講，其實係呢個係一個社會悲劇，就多於同佢係邊度嚟係有關嘅，即呢個係大家，即唔係大家，呢個係兩地嘅政府都有份製造嘅一個悲劇，就係、是、你亂咁掉啲人落嚟啫嘛，而佢喺個適應上面啊，喺唔同嘅層面上面都冇辦法適應到香港嘅生活啊，或者佢哋對於香港嘅憧憬太過分美好啊，當然都同香港嘅男人喺度亂話俾人聽你自己幾有錢有關啦，亦都同於大陸人對於香港嗰個憧憬太大係有關，而呢一個嘅落差就製造呢個悲劇。劇的主要原因，我覺得跟他是不是中國人無關的，但是這件事跟中國有關，就是這樣。喂，我們休息一會。